这个是彼得为数不多的书信。让我们今天一同进入神的话语，愿他借着他的话语真实来赐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是何等的真实，让我们进入主那这个与我们同在的就是这样的这个切身的体会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跌绊。他们这样跌绊，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让我们一同为今天正道听道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你的话语给我们。主，好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加的珍贵。我们的主是活石，主啊，我们也就被你建造成为活石。主啊，我们要一同的在教会里面来建造主你自己的灵宫。主啊，这乃是你的圣灵要引导我们来做的工作。主啊，就恳求主你今天解开你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读了你的话语，听了你的道，主啊，我们就心被恩感。主啊，我们就起来歌颂神。主啊，求你保守在接下来我们一同的来进入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求你保守传道的，主啊，愿他真的是在你面前随意的被你来使用。主啊，你就借着他来成就你自己那美好的美善的旨意。主啊，你也是来帮助我们这听到的人。主啊，求你拿去我们那一切的困倦，拿去我们那一切的这个不专心。主啊，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进入你的话语里面，能够专心聆听主你从你而来的话语。感谢主，我们将接下来时间恭敬向你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我们请曹先生传道来正道，他的题目是房角石。 弟兄姊妹平安。你看我今天穿的西装跟以前不一样，对吧？这是我当年结婚的时候那一套。如今已经稍微不太合身了。看来这些年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呀。正好呢，这个我结婚也有五年了。也是结婚的五周年啊，虽然不是这一天，但是呢，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的五周年，特别穿上了我结婚的那套西装。求主来让我们心被恩感。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也实在觉得作为今天的正道是非常合适的。当我们回顾教会这些年的建造服侍和走过来的过程的时候，其实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看到说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方向。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这段经文是以古代的建筑物作为一个背景。因为他提到一个现代的当代不会用到的一个词叫房角石。今天的房地产商开发楼盘的时候， 从来不会用到这个词，对吧？他们都会用到钢筋混凝土。但是古代的建筑物呢，房子在盖的时候，房角石是所铺设的第一块的基石。因为在古代的建筑物当中，房子的尺寸的大小都是按照房角石的尺寸定出来的。房角石的尺寸界限边界也决定了今后这座建筑物的大体的尺寸或者是样式。如果房角石有瑕疵或者是不是那么规整的话，其实盖出来的房子也会不是那么的规整。房角石决定未来房子的模样啊，很有意思哈。因此呢，房角石不仅是第一块的石头，第一块的基石，它还必须是被打磨的最完美的一块石头。它不仅是第一块，它还是最完美的那一块。因为这一块决定了将来房子的那个的状态或者模样。从来不会有人用一个比较不坚固的石头作为房角石，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够坚固，不够完美，它需要足够的坚固。所以第一块石头，并且是被打磨的最完美的一块石头，并且也必须是最坚固的一块石头。三个点：第一块石头，最完美的石头，最坚固的一块石头。因为房子的一切在各个方面都要依靠这块石头来作为它的基础，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通常房角石也是最大的那块石头。好，四个特性了哈，房角石第一块石头，最完美的石头，最坚固的石头通常也是最大的那块石头。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哈，在没有现代化的机械的设备的古代，这块石头其实实际上是在古代建筑物当中最贵重的一块石头，我们能够理解对吧？因为它必须是够大、够坚固、够雕琢的、够完美，所以这样的石头呢，在没有古代的机械的时代，需要人工的花费很大的力气、很多的金钱去寻找一块足够大、足够坚固、打磨的足够完美的石头来作为房角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它宝贵的那个原因，他用房角石比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能够比喻得上去的，因为有这些的特性。这就是经文的那一个的背景。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经文告诉我们，经文直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什么？房角石。这里的是就是比喻的意思哈，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石，不是说耶稣是一块石头，而是比喻成房角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就好像房角石是一个建筑物的基础一样，那么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最坚固的、最牢固、最完美的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经文又描述说，主耶稣是块房角石，我们呢？我们就是除了房角石之外的建筑物当中的其他的石头，对吧？我们就是活石。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主耶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就是一栋建筑物它不可能只有房角石这一块石头就组成建筑物，不是的，对吧？是房角石和其他的石头一起组成了这一栋建筑物，并且它们是一个整体共同的组成建筑物。这表达了我们跟它之间的那一个联合。第三，这段经文又告诉我们，这块房角石的经历了什么呢？固然是被人所弃的，经历了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经历了被上帝的接纳、宝贵和拣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 如此宝贵的这块房角石，很多人都会弃之如敝履。虽然它宝贵，但很多人不觉得它宝贵。这挑战我们，挑战我们什么呢？就挑战我们到底是否以它为宝贵。第三点就是我们是否以它为宝贵，你是爱慕它还是弃绝它。很简单，它是我们最完美的基础，第一点。第二，我们与它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与它联合。第三，挑战我们是否真的以它为宝贵。好，我们先分享第一点，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和根基。第六节这样说，说经文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经文说信靠他的人，是指什么呢？就是指那些依赖房角石而被建立的其他的石头，对吧？就是指我们，主是房角石，我们就是其他的石头。意思是主这一块房角石是我们其他的石头的生命的根基，因为是依赖他的，依靠他的，其他的石头都是依靠依赖这块房角石的。什么是依赖依靠呢？依赖主，依靠主，其实简单一点就是以他为我们生命的基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本质上你整个的生命的重心和你整个的生命的方向是在他上面，由他来决定的。依赖那块房角石意味着其他的石头的重心是要奠基在这块房角石之上的。以他为方向意味着说他只要奠定了，那么你基本的方向也就奠定了，对吧？你不可能说这块房角石在这里，我其他的石头要组成建筑物非得在那里垒，那是不可能的，那成不了建筑物，对吧？所以这决定了我们生命的重心在哪里，我们生命的方向在哪里。房角石完全决定其他石头的重心和方向，因为在建筑物当中所有的石头都要以房角石来为基础，所有的石头也不是自己来决定建筑的边界和方向，其他石头决定不了边界和方向，只有房角石决定了边界和方向。这就是信靠他、依赖他的意思，就是以他为根基，就是以他为主，支撑生命重心的是房角石，不是其他的石头。决定人生方向的是房角石，不是其他石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说哈，其实人生大概也就这两件事，人生的重心，人生的方向，其实也大概也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对吧？你的重心在哪里，你的方向在哪里，因为这两件事决定了你是谁，你应该怎么活着。这两件事不是，因为这两件事是本质的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不是说对我们的人生发出一点修修补补的边角料的改变，而是对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重整和建造。所以这两件事对我们的影响才是本质的。举个例子哈，我知道很多人可能都玩过这个游戏，这是一个团队建设的游戏。在这个活动当中呢，请求一个人或者就你吧，让你站在这个一个桌子上，或者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周围的其他人呢就围在你的旁边，你要闭上眼睛，绷紧身体，然后呢让自己倒下去。让自己倒下去。很多人一开始都不敢玩，对吧？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感觉人生完全不在自己的把控之中啊。但是呢玩过之后的人就上瘾。因为那个的依靠和那个整个的那个过程哈，就当你自由从自由落体，突然之间有一群的手来支撑着你，那个是很美妙的一个感觉，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建立互相信任的一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你发现没有，这个活动的特性是什么哈？ 我后来仔细想一下，我分析一下这个活动的特性。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你需要完全的依赖别人，你甚至依赖到一个地步，什么地步呢？把自己对身体的主权和把握给交托出去，对吧？因为当你倒下的那一刻，你自己是没有办法把控你的身体的，是谁来把控呢？对，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些人，就让别人成为你的依赖，让别人成为你的依靠。当你倒下的时候，其实是你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了别人的身上，对吧？你平时自由的控制自己的身体，自由把控的时候，你的重心在两脚之间，对吧？你可以自由的去挪动自己的重心，自由的位移啊，这是物理术语，对吧？但是当你倒下的时候，自由落体一旦发生的时候，你知道你完全无法把控。这个时候呢，那个人必须扶着你，必须支撑着你，必须拖着你。此时你自己没有能力掌控自己，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生命的重心交出去了，重心不在你这里。你需要别人的支撑，你需要依赖别人，依靠别人。哎，这个就是依赖和依靠的意思，这个就是依赖和依靠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完全无法依赖自己一丝一毫，这个时候你发现没有，别人的脚就成为你的脚，别人就是别人支撑的重心也就成为你的重心，你的基础，它成为你的依赖基础和重心所在。这个就是依靠的意思，依赖信赖的意思。所以很简单，信靠不是赞同而已，对吧？很多人说自己信主，其实我发现你如果再多问三个问题的话，你发现他所谓的信主只不过是赞同圣经的一些话而已，那个还不叫信主，那个只叫对圣经比较有兴趣，那个还不叫信主。因为当圣经的某些话威胁到我们生命当中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赞同了，那就不是信靠，就不是信赖，就没有完全的交出去。信靠也不是感觉上很舒服很良好而已，我不是说一定不能有舒服和良好的感觉，不是这个意思哈，而不是不能仅仅有舒服和感觉的良好而已。很多人说自己信靠主，其实你多问几个问题，你会发现他只是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很被触动而已，他只是在参加教会的活动的时候感觉特别舒服而已。这些都是好的现象，不是不好的现象，这些也都帮助他更多的来认识主，认识教会，这些是好的。但是如果仅仅这些还不是信靠，因为当信仰让我们的肉体发生一些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刺激到我们一些过去的一些坏的习惯，不好的那些的风俗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喜欢了，那还不叫信靠。按照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信靠的意思是什么？基本上的意思，简单一点就是没有自己，或者说自己无法把控自己，而是完全的依赖，完全的取决于你所依赖的那个对象，这个才是信靠的意思。所以信靠耶稣基督意味着你把你生命的重心转向他，重心转向他，他成为你的主宰，你需要完全的请注意哦，是完全的依赖他，而不是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刻来依赖他。你需要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而不仅仅是在祷告的时候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啊，我们都习惯成一种就是间歇性的属灵状态啊，我起了个名字叫间歇性的属灵状态。什么叫间歇性的属灵状态呢？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大部分的基督徒都非常的属灵，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求你来引导我，让我完全的信靠你，依靠你，不依靠自己。哎，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类似的，对吧？哎，这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属灵，真的是非常属灵。但是当我们结束这场祷告，当我们站起来去生活的时候，去面对家庭，面对工作，面对日常的那些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却不是按照我们所祷告的那个的状态去生活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不是交托，而是紧紧的抓住，不是依赖，而是责备。所以这个就叫间歇性的属灵状态。所以依赖不是某些时刻依赖，而是随时随地的依赖，不是某些部分依赖，而是全部的。你无可想象，你无法想象说那个正在倒下的人倒到一半说，哎，抱歉，我自己来掌控，你们走开，你不可想象，对吧？如果这样的话他会怎么样？他会摔得非常痛，他会摔得很惨，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无法掌控的。所以信靠是无论你喜不喜欢，赞不赞同，你都信赖，这个才是真正的信靠，这个才是信赖的意思。第六节说，信靠他的人怎么样？不至于羞愧。哎，很多人之所以不敢信靠，或者不敢交出去，是因为觉得说交出去不放心，信靠他让我觉得羞愧的时候怎么办？或者信靠耶稣基督其实是指以他作为你生命的房角石，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他的身上，而不再依赖自己。其实说实话啊，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比较容易，而讲的时候比较容易，其实在我们实际的生命的操练当中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先承认这个现状，好吧？但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每一次信靠、交托、依赖，其实对我们自己的生命都是一次破碎与重整的过程。因为我们天然的不需要操练，不需要练习就可以有的固有的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信靠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把握自己，这是我们天然都会的一个模式。当要我们打破这个模式的时候，打破本身和建造本身是需要经历这样一个操练的过程的。所以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有的时候不得不问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得不问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你到底以谁为你生命的房角石？这个问题太尖锐了。你到底以什么作为你生命的房角石？你生命的重心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尖锐。因为正如房角石会决定一个房子的模样，你生命当中的重心基础也将决定你整个人生的模样，也将决定你整个人生的状态和方向，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以什么为房角石，房子就会建成什么样。你生命的重心和基础是什么，基本上你的人生也大概是在那个的框架之下的一种状态。你会发现有些人穷极一生啊，都将房子建立在沙土之上。其实那个房子已经严重的扭曲了，成了危房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辞辛劳的去添砖加瓦。按照物理学定义，你越添砖加瓦越盖不是倒得越快吗？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其实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会变得迷迷糊糊的，甚至是疯狂的追逐，直到遇见你悬崖峭壁走不下去的时候。 很多人把人生的路啊，我发现这个实在是把人生的路只有走到头才愿意往回转，走不到头都不愿意往回转。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我作为传道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盼望你遇见绝境，我盼望你早点遇见绝境，好早日回转。当很多人觉得自己没遇见绝境的时候，告诉你那是假象，那还是绝境，只不过你还没发现它的绝境而已。但是这话要怎么说出口呢？这话一说出来就一定会有两个果效。第一，要么这话让人心里更加的刚硬，下周不来了，他这样说我，太讨厌了，这么说人家，怎么能盼望我遇见绝境呢？他不应该盼我好吗？他不盼我好，他不应该盼我一切 一帆风顺吗？他不应该盼我一切都一路顺风万事如意吗？那样才好吗？不是的，不是的。如果你走在错误的道路上，错误的方向上，越一帆风顺不是错得越严重吗？所以这个可能会让我们心里更刚硬，但是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也可能会把我们给叫醒或者震醒，因为这话太刺激了，会让我们好像忽然恍然大悟一样，惊醒一样，看见说原来我的人生不是边边角角或者某一个点出了问题，而是整个框架出了问题，而是我的房角石、我的根基、我的重心、我的方向这些大的问题出了问题。原来我不仅仅不是孩子不听话那么简单，虽然孩子不听话也是问题，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的时候哈，我觉得中国政府常常会比较喜欢一件事，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吧？很多的政策呢，这个严重的这个延迟，并且其实是还没有宏观的概念的，对吧？但我发现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的，那这不是中国政府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问题，每个人大概都会有这种倾向，就是我们总是会喜欢解决当下的正在面临的那一个具体的难处，然后那个难处一旦解决了之后呢，我们就觉得人生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人生是没有问题的了，而纵然有问题，只不过是下一个具体的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那一个具体的你正要去面对的难处，其实是在某个角度上来彰显了你整个系统的错误呢？在某个角度上彰显了你整个根基和方向的错误呢？如果没有把握到这一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错失了去更深的认识自己人生的那一个的机会。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些年我常常会遇见一些失恋的弟兄姊妹来找我们，可能是跟年龄有关系。你知道，我几乎每一次面对一个失恋的弟兄姊妹来哭诉的时候，他们常常有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觉得他的人生就是那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珍惜这个对方，所以后来我脾气不好，所以我们分手了，这一个具体的问题，我需要改变我这个具体的问题。我说其实不是的，你不是这个具体的问题，你是整个的人生的根基和方向错了。你其实在过去谈恋爱的这半年当中，你都不来聚会了，你都不祷告了，你都不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谈恋爱了，你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一种世俗的方式去面对了，这个是更大的问题。下次可能不是失恋，可能是失业，你可能怎么面对呢？下次可能是离婚，你怎么面对呢？当然基督徒不要离婚，不能离婚。我举例子，就说反正你二十多岁会失恋，你三十多岁就有可能失业呀。反正你人生的问题总是，你四十多岁就可能面对青春期叛逆的孩子呀，你总不能一个一个的去面对他，你需要整个的人生去面对他，你看见你的方向，你的整个的模式是不是错了？所以，好，其实是题外话。人生的真正的房角石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根基， 它总会决定我们的重心和方向。很多人都会说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鼓励你啊，就每周都要来聚会啊，不要迟到啊，哎，那个亲爱的朋友们，不要迟到啊，这是事实哈，不要迟到。但是呢，你知道很多人面对一些类似的信仰的鼓励，让他去长进每周要好好来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大概就会常常会回应哈，三个。第一，哎呀，抱歉，我太忙了这段时间，这是第一。第二，抱歉，真的是没时间。第三，抱歉，哎呀，今年家里的事太多，实在是没办法。当然说的可能都是事实哈，首先要体会到这个，可能这段时间确实是有要面对一些棘手的事情。但是我会进一步的挑战说，其实你必须来想啊，很多的事情我们会说没时间，太忙了，没办法。哎，你仔细的想的话，你会发现那些真正让你花时间的，哎，你时间总是那些，反正干这个没时间，总是有干某些事情是有时间的嘛，对吧？那些让你花时间的，那些让你奔波劳累费尽心思的，那些让你怎么都想方设法去办的事儿，其实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你生命当中真正的基础和方教石，因为你看中它，足够的看中它，以至于反正时间就是这24小时，要么不干这个，反正就得干那个。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不要总是说没时间，没办法，太忙了。你就问自己，忙的事情是哪些？该忙的事情应当有哪些？该花时间的事情应当是哪些就可以了。时间每个人都有，只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真的没时间了。所以事业、金钱、财富、婚姻、舒适，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占我们的时间，这是正常的事，这也是合理的事，需要占时间。但我们问一生问题最大的不是别的，乃是房角石太多了。房角石多了就是成了石头堆。房角石决定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方向。有些人以安稳的生活为房角石，有些人以自己的成就为房角石，有些人以自己的财富为房角石。哎，请注意哈，我说的这些刚才举的那些例子，这些东西都不是不好的东西，对吧？安稳的生活、舒适的生活、成就、财富，那都是好的东西，都是特别美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也常常会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感觉到那个安全感啊，感觉到人生有保障，对吧？只是呢，我先不说它是不好的，只是呢，我们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挑战。就是有一天海枯石烂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有一天地老天荒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换成圣经的话，这个海枯石烂和地老天荒，换成圣经的话叫做，这个世界终将要过去，它过去的时候，你难道要踩在虚空之上吗？没人可以踩在虚空之上。就你必须想一件事情，就我脚下的这块石头到底能不能存到永远，我脚下的这块石头到底能不能经历时间的流逝而依然不改变，就是它必须是超越时间的。我们必须找到这样一块房角石，永恒不变的，好在时间都过去的时候还依然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其实要找出自己的房角石很简单，以什么做看自己以什么做房角石非常简单，就是当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当惊涛骇浪撞击的时候，如果房角石动摇或者崩溃，整个建筑物都会动摇和崩溃，对吧？ 那么我们以这个原则来查验自己的生命的话，当洪水到来的时候，当生命的艰难到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你会说，如果我失去了，我便一无所有，我便失去一切，那就是你的房角石了，那就是你的根基和依靠了。当洪水来的时候，当艰难来的时候，你若觉得自己的根基，整个根基都在动，你觉得自己的生命快要崩溃了，完全的绝望了，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的脆弱不堪？这件事发生之后，为什么我觉得整个人生的根基都在动摇？我的生命到底以什么为基础，以至于我觉得整个人生都在动摇？这个是非常好的检视自己的方式，非常好的检视的方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哈，人生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洪水有多大，人生的问题从来都是你以什么做房角石。意思是人生的根基是否是那万古磐石，这个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才显得更加的重要。哎，你平时天朗日清的时候你不觉得，对吧？因为天朗日清风和日丽的时候，无论你找一块不怎么地的房角石，它还是看起来没问题的，对吧？只有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才是检验这块房角石是否真的可以做万古磐石的时候。因为经常记得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而这句话太伟大了，站在这磐石上的人生必不会轰塌，因为这是神所宝贵，神所拣选的那块最安稳的万古磐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基督徒并不是笼笼统统的说我信耶稣，乃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作为我们人生的根基、重心和方向，他来决定你人生的模样，而不是用这世界的其他的东西来决定你人生的模样。当你用一些其他东西来决定你人生的模样的时候，至终你会人生会崩塌。所以我们需要一生不断的把我们的石头建立在这房角石上，这样我们就不会灰心绝望，不至于劳苦重担无法自拔。因为像那首诗歌所唱的，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再住怀。阿们。这是第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第二，耶稣基督是我们盟约的元首。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那么简单，就根基是什么？是指我们所站立之地。元首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生的那个的，就是最高的权威，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一个的权柄，这个一下和一上。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便建立了与他之间的盟约的关系，盟约的联合。好，这是一个神学术语，我需要用通俗的话来解释什么叫盟约的联合。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应该读过灰姑娘的故事，对吧？对，灰姑娘最后和王子快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但当然中间经历很多的波折。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王子娶了灰姑娘之后，灰姑娘是不是需要继续的回到那个家里去烧火、去做饭、去做那些的杂物，对那些仆人做的事情？不是，对吧？为什么？啊，很简单哈，就没那么复杂，就是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当王子与灰姑娘订立了婚姻的盟约之后，他们就是一个整体了，对吧？意思是，当他们一旦订立了婚姻的盟约，王子的财富就成了灰姑娘的财富，王子的尊荣就成了灰姑娘的尊荣，王子的地位也成了灰姑娘的地位，对不对？意思是从前属于王子一切的财富、地位、尊荣， 从他们订立了婚姻的盟约那一刻开始，从此也就都属于了灰姑娘，所以灰姑娘就不再是灰姑娘，而是王后，对吧？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因为他们已经订立了婚姻的盟约，联合成为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盟约的联合的意思，够简单。让我这样说，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也是如此。圣经说我们是他的心腹，他是我们的良人。盟约的联合就意味着所有是他的也就都是你的，当然所有你的也就都是他的。这个跟我们结婚是一模一样的，对吧？结了婚之后连对方的亲戚都成了你的亲戚，哎，你会不会 给对方的妈叫什么，也叫妈妈，但他没生了你的，他没养你，为什么你要跟他叫妈呢？因为他的妈就是你的妈，这是联合嘛，因为你们两个人成为一个整体，从前他叫表姐的，你就得叫表姐，从前他叫舅舅的，你从此也得叫舅舅，对吧？虽然不是你的血缘关系的舅舅，这就是那个联合的整体的意思，就所有他的都成了你的，所有你的也都成了他的。这就是像房角，这也像房角石跟这个房子的关系哈，就好像如果房子是坚固的，房角石是坚固的，那么房子就是坚固的，房角石破碎了，房子就倒塌。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的图画就是这样一幅图画，上帝是建造者，基督是房角石，我们呢就是其他的小石头，就是这样一幅图画。这项图画意味着什么呢？请注意，这个图画本身意味着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一个整体，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一个整体，是神所建造的那个建筑物的整体，它是根基，我们是根基上的其他石头，共同组成这一个柔美的建筑物。耶稣如何，我们就如何，房角石如何，房角石上的石头也如何被建造。这个真理太伟大了，这个真理非常的伟大，因为这意味着所有属乎耶稣基督的终有一天也就完全属乎我。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最爱的父怀里的独生子，所有的一切，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的国度、权柄、荣耀、能力、生命都是谁的呀？都是他的，都是他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有一天这一切也就都将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与他是个整体，因为在比喻的关系当中，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他的妻子，就好像他是王子，我们是灰姑娘，但是灰姑娘有一天跟王子结了婚之后，我们就成了王后，所有属于王子的一切都属于了灰姑娘。所以这段经文才说了这样一个那么美的话，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什么？这些身份的改变都是因着那一块房角石，这一切本不属乎我们，却因着房角石的缘故赐给了我们。第七节说，他在我们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这意味着盟约的关系，耶稣是什么模样，我们将成为什么模样。我要澄清一点，不是说以后我们会变成神，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属乎耶稣基督的那一切的基业、荣耀、生命、美好会赐给我们。对，神，耶稣是神的爱子，在法律的地位上我们也就因着他的缘故成为了什么？蒙爱的儿女，被上帝收养的蒙爱的儿女。因为他喜悦耶稣，所以就喜悦了我们，因为他是房角石。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与基督联合就意味着基督所有的好处归给了我们，这是意味着第一点。你知道还意味着第二点，与基督联合还意味着你所有的坏处归给了他。 仅是他所有的好处归给了你，还意味着你所有的坏处归给了他，你所有的罪、死亡、咒诅归给了他，因为他与我们联合。就好像说，当夫妻结了婚之后，丈夫在外面赌博欠了一笔债，可能妻子就要为这笔债承担代价。我只是做类比的意思，因为你们联合，不仅好处会共同承担，坏处也是如此。所以问的一个问题才是，你要与什么联合，你的房子才会稳固呢？除了基督之外，又有谁能够担当代替我们的罪恶和死亡呢？是的，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东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些东西太好了，我也喜欢哈，财富啊，特别好，真的特别好啊，不是坏的东西。事业有成，特别有成就感，对吧？成就、健康、美满的婚姻，这些都特别好，也能够赐给我们舒适、满足和享受，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本质的所有一切的根基。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也能代替和担当一些人生的辛劳、辛苦和艰难，但是与他们联合也最终找不到人生的那一个的依靠。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恩赐，我们合理的使用他们，并且在其中享受彼此的相爱，都是特别的好。但是大水泛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好像英国著名的诗人约翰多恩这样说，他说，如果此刻就是世界的最后一夜、最后一天，你该怎么办呢？如果此刻就是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你该怎么办呢？就是当那些东西无法再代替你的时候，财富可以代替我们的辛劳，对吧？花了这笔钱之后，你就可以不去在厨房里闻那个油烟味，不去做饭，不去买菜，不去洗菜，而直接到饭馆里直接吃了。哎，确实代替了我们的一些的辛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有一天这些东西代替不了的时候，又是怎么办呢？我倒是觉得，关于最重大的事情都是代替不了的，辛劳可以代替，没有问题。人生最本质、最重大的事情，反而是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生死的问题，谁能代替得了呢？罪恶良善的问题，谁能代替得了呢？关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什么东西能够代替得了呢？所以，主是我们盟约的元首，与他联合才是最根基的保障。司布真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讲，我觉得司布真非常有意思哈，他这样来挑战当时的会众。他说，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来挑战。插一句，我常常觉得哈，最简单的故事，哎，能把最简单的故事讲得发人深省的，一定就是最伟大的讲道人。最简单的故事，有的时候也常常是人生最重要的故事。他说，想象一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类似的，出自于他。说想象一下，你现在正在病入膏肓，你在危殆旦夕的时候，我这里有一种药可以治好你的病。这是第三点啊，耶稣是我们一生所爱慕的，可以有一种药治好你的病。假如我对你说，我有这种药，我认识您这药的人，你会怎么说呢？买。来，你看这个，我们中间就一个聪明人吗？真的是，哎，有的时候最直接的答案哈，就是直指最核心的问题的答案哈。你一定会说，太好了，快点，我把药给我，我感恩戴德，我要买这个药，对吧？这就是最直接的、最智慧的回答，这就是最智慧的，没有那么多弯弯绕，对吧？但是假如我说好的，但是这个药太昂贵了，极其的昂贵，你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那你应该怎么说呢？ 借钱。 啊，借钱。 啊，对，对，直接走到借钱那一步了，就是一走到借钱那一步的意思是我花尽了我所拥有的一切钱，如果不够的话，我还继续借钱，对吧？是这个意思，对吧？意思是无论我付多么的大的代价，我都愿意把药给我。那师父真会继续的挑战我们说，好的，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哦。虽然这药一定让你能够康复恢复如初，但是你如果要买这个药，你可能要卖掉你的房子，你搬到一个小木屋去住，你可能要卖掉你的车子，没法开着车子去郊区旅游了，你可能要这个变得一贫的如洗，你没办法住高级宾馆了， 你很多东西都要失去了，你要考虑好你要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对吧？你知道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你一定会说如果我没有了那个药，我的车子又有什么价值呢？我的宝马五系又有什么价值呢？我特别喜欢这一个车啊，我的宝马五系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没有那个药，我的那个三层的别墅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没有那个药，我的度假又有什么价值呢？我的公司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没有那个药，当然我的房子、我的车子、我的度假、我的公司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很宝贵的，不是说它不宝贵所以觉得它没价值，是宝贵的，是重要的，但是与那最宝贵的药物相比，它们的宝贵就变得可以舍弃了。我觉得师父真讲的这个故事特别伟大，对吧？这就是其实我觉得越简单的故事，越简单的故事越直逼人生的真相，只不过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生命活得太肤浅，都不考虑如此简单的故事就能明白的人生真相。所以有的时候需要读够简单的故事来把我们叫醒，我们所看为那些特别不可放弃的、绝对不能丢的宝贵的度假房子、车子和那个什么那个公司或者一切其他好的东西，其实不是不可放弃的，是可放弃的，重点看它跟谁比，重点看他跟谁比。所以但是你要知道，主耶稣是唯一的解药，唯一唯一的解药，最宝贵的解药，并且其实你并没有付上那个解药的代价，你没有，而是他自己为你付上了那个代价。所以当你得到一件至宝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可以舍弃。当你的生命得到一件至宝的时候，你才不至于迷失方向，变得觉得这个世界每一天都需要不断的抓住我们的心。只有耶稣是你一生所爱慕的，他足够宝贵，才能够让我们足够爱慕。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提醒我们，他是我们人生的根基和方向，他是我们盟约的元首，他也是我们一生所爱慕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来提醒我们，当我们把其他的事物成为了我们的根基和方向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把我们从这样的凶恶当中救拔出来，让我们重新立定那一个万古磐石的根基，知道那一个盟约的元首，所有属于你的都因着你救赎。